是经历的世界，越来越远的道别，一转身身侧脸还是很美，我用眼光去追，竟听见你的泪，在这种 就是九朵玫瑰，对于满分的恋爱心动感觉，感动像综合巧克力般多变，但怎么选择都是快乐滋味，爱情添加了

残酷的未来，狂放到光年外，想放弃规则，放纵去爱，放肆去放酷未来。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。剩下去探望，把残酷的未来狂放到光年外，放弃规则，放纵去爱，放肆自己，放空未来。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，我不转弯。 做的每个梦，长按对了按钮。

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，13301125077。

幸福剧本从现在到永远准时上演。 又闻到眼泪沸腾。